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祝福或者是想念都可以。在平台上欢迎收集心里话，陈大、陈不陈、圆圆、Cherry、陆小妹、田边那朵云、谢谢、爱你，还有 Memory。 在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魏源点播的薛之谦《丑八怪》，他的留言非常可爱啊，他说这首歌呢我特地的练过好多遍了，但是还是唱不好，每次去 KTV 唱歌唱丑八怪都要被同事来笑话。今天中午刚好要开车出去和朋友们集合吃饭去，所以很想在节目当中再点播一次丑八怪，好想在车里面再练一练这首歌呀。不管唱得好不好我都接受啦，因为我可以唱得越来越好。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 丑八怪这首歌的副歌的转音其实还蛮难的，不知道魏源这位朋友每次练不好是不是因为这个啊？还有没有朋友想在广播当中想在节目当中练练自己肺活量的，明天 要不我在节目里面换一首歌，选一首许哲佩的《气球》，想跟你一起唱的，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让我看到，如果多的话，我会把这首歌加在明天的节目里面。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接着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为你分享的是一段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今天这个故事，关于一本相册。1322天，136张照片。第三年给你过生日了，我做了一个专属于我和你的相册。封面，我用了《追光者》的歌词：“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少年的心，就像蜗牛的触角一样柔软。一碰就会退缩，最后只留下坚硬的躯壳，而这也更像是你和我有时候吵架时的状态。你曾经问过我，什么时候的影子最长，是我望着你背影的时候，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过，便拥有爱是曲折。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刚刚我在平台上说了，有没有想在明天来练习一下许哲佩的这首《气球》，因为这首歌确实是特别的难唱啊，已经有像回不去的过去，还有冬日小山山山山山五个山啊，已经来扣了一打了字之后，OK， 那明天吧，约定明天开场之后的第二首歌《气球》，我们来练一下好不好？据说唱一首歌可以消耗40多卡路里，还相当于跑了100米，所以还是在中午的时候哎，控制一下锻炼一下蛮好的。继续来点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写一首想点播的歌曲，很简单，打字告诉我就可以了，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在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一位平台上的95年出生的女孩子易涵点播，和自己年龄非常不相符的一首歌，来自林依轮《爱情鸟》。他说昨天打车回家的时候呢，听到了广播里面已经在放这首歌了，然后呢我就跟着唱了两句，结果司机大哥就说你一定是80后。我真的觉得又好笑又生气，这首歌有那么的暴露年龄吗？他也想在平台上问问其他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点播一次，想看一看有多少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90后是能够跟着一起唱的。来自95年的易涵点播的这首《爱情鸟》，欢迎各位把音量调大，跟着这首歌一起来唱。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呼呼呼，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 有人已经开始在公众平台上隐瞒自己年龄了啊，说我还小还不会唱。嗨，我都不好意思说，刚刚我已经在直播间已经哼得挺嗨的了。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回不去的过去和这么神奇吗？两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你们在平台上点了同一首歌，纸短情长，要送给大家，还要提醒各位注意避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早啊？还有陈不陈说了，点了一首 Charlie Puth 的 S.U.R， 还有包家街43号的我会在这儿等你。当然回不去的过去，因为我已经认识了你的 ID 了，所以明天先要看你唱歌唱得怎么样，能不能跟得上。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Booty， 他点播了一首莫文蔚的《爱》。算了一算，和你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有将近2年的时间了。我认识了你几乎所有的朋友，也收到了来自他们的每一个人的祝福，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我见过你所有的样子，开心的、难过的、生气的、温柔的，但是还有一种我没有见过。将来结婚了，也记得给我一张请柬好吧，我还想见一见你不属于我的样子。 Bounty 点播爱。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 在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叫做顾顾的朋友刚刚点播了一首在今天能够在半点之前播放的歌，这是来自刘胡毅改编编曲来自木心的一首诗，也是当时很多朋友为这首歌感动，为这种歌曲当中的这种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由韦斯·安德森导演执导的动画电影《犬之岛》将于明天登陆全国院线。在昨天，《犬之岛》发布了《不负众望》MV，由获得中国新歌声总冠军的青年歌手蒋敦豪倾情演唱。MV 中优美动人的旋律搭配电影中精致的画面，让苦苦等候电影上映的网友们兴奋不已。昨天，潘玮柏在微博发布了一段长文，称自己二月份的时候曾被自律神经失调折磨，但是在朋友的帮助和粉丝的鼓励下，仍然坚持举行演唱会，并在文末称自己已经准备好心态，与大家演唱会上见。美国新闻业最高荣誉奖项普利策奖今年的获奖名单近日揭晓。值得一提的是，向来少为人知的普利策音乐奖这次颁给了30岁的说唱歌手肯德里克·拉马尔，他是自1943年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流行歌手，之前荣获该奖的都是古典乐和爵士乐的音乐人。继续来关注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于上周末开赛，200多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走进落地现场，比拼才艺与专业技能。初赛最后一场落地赛事将于21号本周六举行，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中午来点一首歌送祝福，把你想说的想要听到的一并的打字告诉我就可以了。今天在后半段的节目开场，这首歌来自我们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韩阳的点播，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同时要欢迎我们在平台上的新朋友陈超杰，这里可以点歌的哦。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心是否知道 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继续，我们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来点歌的朋友 LXY 点播了一首五月天的干杯，有没有喜欢五月天的记得在下面，他马上要点播这首歌要放出来了。LXY 呢要送给石家庄的大学同学强哥，因为强哥特别喜欢这首干杯，前两天聊天的时候听说他现在已经开始教小朋友学画画了，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1米8的大个男生要跟着一群小朋友做游戏学画画，我每一次想到这个画面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可爱，所以今天要把这首歌干杯来自五月天送给我的强哥，也希望通过节目召唤他快到北京来找我玩，干杯。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我选出代表清晨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了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太条件，当回忆冲破考验，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又就开始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有几曾想多年放纵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你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

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下面喜欢辛晓琪或者是喜欢李宗盛的朋友可以出现了，因为在这段片花之后，我依然要在每期节目当中给你分享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是辛晓琪的领悟。1994年，辛晓琪的第五张专辑《领悟》制作完成，那时候的辛晓琪和男友相恋11年，结婚之后又分手，正是人生当中最为挣扎、最为艰难的事情。在拍摄 MV 的时候，拍摄《领悟》，辛晓琪边唱边哭。我们都不是天生的好演员，你演不出喜欢，我演不出热情。而李宗盛呢？李宗盛花了2年的时间来写这首歌《领悟》。那段时间他也在经历着第一段婚姻带给他的那一种无奈和悲痛，所以李宗盛会写下这样一句歌词：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这句话后来被李宗盛用过很多次，爱到深处就像家人一样，才会说出这样的关切和体谅。让我们再回到两个人关于这首歌最初的一个对话吧。当年李宗盛拿着《领悟》这首歌给辛晓琪，说很抱歉，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辛晓琪看了看谱子，说没关系啊，我自己唱好就行了。他们想不到啊，一晃20多年过去，有多少人还在领悟，还有多少人还没领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 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 多少人是在这首歌里面渐渐领悟，也有多少人是在这首歌里面渐渐的告别痛苦。好了，让我们将节奏稍微的转换一下，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再念几条留言吧。冰凌雨说，不知不觉工作已经八年了，想到刚进护校的时候青涩直率，很怀念和班里面老师同学一起的时光，也怀念和你们一起的日子，想点一首刘若英的《似水年华》。还有年少的欢喜留言说，想点播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也是一首很多朋友听到广播里面的声音就会一下子跟着唱出来的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好青年，他说正坐在从天津开回北京的车上，公务出差了两天，非常的开心又能听到广播了，突然就想点播杨宗纬的歌《未央》。 太过无常，随地下榻，然后又开始各种流浪，一路走一路唱那首《未央》，难道我还在寻找所谓的地久天长？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平台上的好青年点播歌《未央》，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明天再见咯，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我如何能带着罗兰在盛夏天津的午后走向他，走出自己的方向。